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儿跟大家做一个盘点吧，因为也到了这个年终岁末了，好多的媒体呀、都开始盘点这一年的零零总总，是吧？餐饮界盘点人家餐饮界的，汽车界盘点人家汽车界的，我们这旅游界我们也盘点我们旅游界。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我们的京郊王哈，我们的海春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让海春哥给盘点盘点京郊。海春哥作为京郊王啊，是不是这个在京郊那是那个随便一跺脚啊，这各个民宿都在颤抖的这么一个存在？ 可别这么说，好像京郊的话，人家该找我了 啊！对对对，他跺他的，人家颤不颤呢？这就单说了，是不是？我们反正我得这么宣传，得抬我海春哥啊！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海春哥在京郊那是有影响力的。对吧？而且啊，对这个京郊的各个营业场所呀，他都特别了解。玩的也 听着有点不是特别，我不是全了解 啊，也不全了解。你看这海春哥聊不聊了？我这给您树立一个都了解的形象，你老跟我说这也不了解，是不是？我说话也没人听，是吧？那您这京郊王怎么立得住呀？是不是？您让我接着说。 好好好。 海春哥对于这个京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啊，这个那个冲东冲西冲南这么一喊，是吧？那边还得有回应，是不是？对京郊了如指掌。今天我们让海春哥呢作为这个京郊的代表啊，然后给我们盘点盘点大家这一年在京郊发生的一些变化。海春哥，您今年一年也没少在京郊转，是不是？像您这个已经转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一直在转。那这一年在您眼中京郊发生了哪些变化？那肯定是跟疫情有关系，对吧？ 对，其实啊，整体的话，这个今年一年，其实包括去年一年，去年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是就是这个疫情的应该是适应阶段，然后这个今年呢，基本上大家已经对这个疫情这个常态的这种常态化已经相对来说适应了，然后确实是有一些变化。首先一是，单位这种大型的会议啊什么的，这些肯定是都没有了，但是一些那个家庭啊、亲子啊、这种的聚会的这些还是不少的，包括其实。说实话，今年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的话一说那个京郊什么的，我觉着就是大家的那个敏感度不是很强，尤其是所谓的这些网红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视频什么的，就是聊京郊的不算太多。但是这年今年开始，我觉得说京郊的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也可能是啊，因为大家都出不去了嘛。我记得有以前就是说，我很多年前那个在咱们节目里就提过说那个有像那门头沟有一个京西的悬空寺，以前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没人，真的没人，而且也没什么人知道，也不会有人提这儿的，但是我现在再看他们发的图片，就那拐弯那个地方，就那山路口都没停车场，没正经停车场，沿着路边两侧全停满了车了。 哦， 啊，以前就 都是海春哥宣传的， 不 是不 是 是 不全是我，现在应该算是网红打卡地了。 哎呦， 就是我说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以自驾、以这种散客出游、以这种形式去京郊的，明显比以前的多了多。 哦，所以海春哥总结第一个现象就是，咱们京郊在疫情之下这逆势而上，反倒比以前感觉热闹红火了，生意好做了。是这个意思吗？ 他不应该说完全是说生意好多周，我觉得有两方面说，要说好做了，民宿确实是，我觉得是，最在疫情下反而是有所发展。当初觉得疫情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民宿已经不是特别好做了，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比较高，而且的话， 它的服务呢又往往达不到五星的那种酒店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有一种聚的这种感觉嘛。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出不了北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好几次临时像那重大节假日之前突然间有了疫情，立刻就不能出北京的情况下，哎，民宿一下就火起来，都订不上房。 对 啊，所以说今年的话，我觉得对于民宿来说反而倒是一个 利好的一年啊， 利好，相对人是利好。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自媒体时代， 嗯， 就很多很多的人就拿着手机，然后反正就开车就出去了，然后他又出不了北京，也所以说北京京郊的一些所谓的以前的认为的犄角旮旯没人去的地儿， 嗯， 反而今年又火起来了。 哦，哎，海春哥身边肯定有好多朋友，在您的感召之下，都觉得今年，包括去年，人家民宿火是吧？大家看到的都是好的民宿，一房难求，有的那个提前一个月，周六日你也订不上。是不是？ 没错， 好多都得托海之哥，海之哥这个在京郊有地位啊，是不是？啊，那个去了以后，那个左帮一个忙，右帮一个忙，给人订上。后来发现海之哥这 也不好使了，也订不上了。后来人家大家就开始思索，说你跟这个生意，那肯定是稳赚不赔啊。是不是？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一年当中也投身于这个民宿产业了。 我觉得就是说，说实话，就这两年不停的有人在问我，还说你帮我找块地儿啊？ 对， 咱也 我也弄 一个，对， 是不是？ 但是这我个人见解 啊， 我是认为确实疫情下生意都不错， 嗯， 但是如果一旦疫情开放了，大家能出境了，是否还能保持这个热点？ 哦， 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因为我认为啊，就是看现在就是也说好，就民宿好多好多火的，真的这一两个月，甚至冬季了都得抬出一个月去，有这样的， 嗯 啊，但是他人家是一定有特大的特点，有特别大的投入， 嗯 啊，如果你要是只是想着揪于，就是一般的这种民宿，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只是把老房子稍微改造改造就当民宿来做的话， 嗯， 我认为挣回钱来并不是很容易 哦 啊，尤其是当疫情结束之后，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难点。所以我反正对我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要想挣钱啊，还想那个舒服， 嗯， 那就算了。这个做民宿一定是特别特别苦的一会儿，而且得有一定的时间。 海春哥，一般啊，就是您认识的京郊的做民宿做了好多年的，咱不说这两年因为疫情那个临时冲动投入的这些啊，就是之前做了很多年，他们大概做了多少年，嗯，他们跟您说，哎呦，回本了，开始赚钱了，大概您知道吗？ 说实话，我这个我没有觉着有谁真正的说回本这个概念 啊。一直人家都不回本， 也有说的，就这事儿的，因为我也没有实际上的去考察，反正也有说五年之内能回来的， 嗯， 啊，也有至今没回来的，因为你要只要做的时间长，你肯定还得再投入，你不可能说是，就是投一次以后就不用了，而且你一直不在， 嗯， 一直在不停的往里投， 哦， 啊，所以说你真正说拿回来了，成本挣回来了， 嗯， 我觉得不容易，但是就是说运营的模式现在越来越变，最早的人在做的话。其实最早零几年就有，最早应该算是怀柔，像慕天峪底下的那个小园儿，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民宿了。然后再加上，后来那个延庆的那个山楂小院什么的，这也算都是比较早期的。最早的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租了房子，然后我自己改造，然后我自己雇人，然后运营。 嗯， 这种模式我是认为可能很难很难，按挣钱。 嗯 啊，但是现在更多的话，可能就是村里出地出房子。 嗯， 然后有投资公司来建设。然后再有人专门负责运营管理，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分成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是轻资产， 嗯 啊，如果重资产可能就比较难， 哎呀 啊，所以说我觉得反正这事儿呢，要是个人玩， 嗯， 你的心态要放平和，你说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怎么着， 哦， 我希望有一平台能多交点朋友，我就希望当个民宿主， 哦，嗯， 然后自己来做， 嗯， 哎，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您想是为了挣快钱，你想挺舒服的那种， 嗯， 并不容易，并不容易， 哦，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我觉得海春哥虽然之前咱们都开玩笑啊，说人家在那个我把海春哥形容的跟一黑恶势力似的，其实不是，海春哥就是自己在京郊走这么多年呀， 跟大家其实都是好朋友， 对对， 都是好朋友，认识的人比我们要多一点儿，跟地面上的那些个民宿主啊，包括一些经营场所那些老板呀，慢慢就混熟了，经常聊天，所以会了解很多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路线呀、人呀、事儿啊。所以我觉得海珠哥刚才那段话呀，真是说的真是掏心掏肺，是不是？他真是为大家着想啊，真不是说那个红眼病怕大家挣钱，我们真是希望大家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您能多挣钱，对吧？我们都很高兴，但是就是大家看到一个事儿，往往都是光看见人家挣钱了，没看见人家一是辛苦受不受得了，二就是所谓的这个那几个特挣钱的占整个民宿产业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对吧？就你哪个行业都有特挣钱的人， 是 对吧？哪个行业都有特赔钱的人，一般的大家看到能持平的，就这个大家还是要好好调查。因为我周围也有好多人，就是因为去年疫情开始，大家突然哎出不去了，出不去没地儿玩啊，只能去民宿，就打这个主意说哎，民宿这好干啊，好干，那个大家弄个房子，找设计师设计的葛一点，是不是？弄点这弄点那，弄台游戏机搁里头，是不是就觉得就是民宿了，就赚钱了？都这么想。但是我们也看见过很多民宿，真的，你说想挣钱可不是说三年两年就能回来，一是投入不见得小，二是开了真不一定挣钱，是不是志哥？ 而且的话，开民宿的话，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技巧性的东西，不是说你 比如您给大家介绍点发财之路。 不就是我说的，就说就技巧啊，就是例如就好多人就喜欢去民宿看那大落地窗，然后看那个就是前后后面都通透，那种感觉特别舒服，阳光照着很好。但实际上可能在北方地区，其实这种不是特别适宜，可因为这种情况下冬天太冷，你的保温的成本，你的那个就是 大落地窗往往是冷的， 对。而且的话就是说，你有的人的话就是说我家那个双层玻璃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玻璃也有概念，就是有多少厘厚度不一样，可能保温的程度也不一样，就是这里头就不是说想当然的话，我凭我的想就理念我就去一腔热情就能做好的。包括有好多像那个刚开始做民宿的时候都说我要那个躺在床上看星星，躺在床上看星星，那就是房顶上是玻璃的呗，但是他可能就是很浪漫啊，就躺在床上 拍谁擦这个玻璃，是不是 这个很难擦，就搞卫生很难，因为北京北方很脏， 对， 有时候一风刮风上面有落叶，有什么东西下了雨什么的，有泥什么的，你上去很困难，打扫起来很麻烦，一旦有一段不弄的话，脏了吧唧的，你再这住进去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还有就是说，就是包括就是如果要是真要想做，你真得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有好多地方需要设计，不是说你自己说盖个房子就能行的。 对，我跟海珠哥看过好几个，那真是感觉给你也不会去住的，那设计的真是挺差的。 是，所以说就是说，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做民宿什么的，我觉得前期你一定得多看，多看就是大家的民宿，其实每个民宿主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怎么能突出你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像你说刚才说老的游戏机或者什么，这都有人做过了， 对， 没有谁没，几乎你说大部分人都想过这些东西， 对， 为孩子的、为情侣的、为父母老人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设计都有， 对 啊，你要想说你的别具特色，我是觉得京郊里头有一些，应该是能挣钱的呢，往往都是什么呀？就是当地村民 啊， 但不是当地村民自己建，就是说他们家可能子女在市里上班，就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有些眼光，他来改造或者他在请设计师或者本身就是设计师，然后。但是他自己的房子，就是首先你地面熟，就跟村里熟。 其实挣的是房租钱，对吧？ 房租钱和人工钱，而且自己父母相对来身体好，父母还能帮个忙，你就而且你要雇人运营和管理也很难挣钱，所以说就是真正的你要就是自己本身就在这儿，而且是自己的老宅子，或者说家里亲戚朋友的老宅子，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的。 海叔哥，您观察有没有这就是从疫情开始这一年两年突然火的，您印象当中有吗？ 你说具体的哪个民宿突然间火了 啊？有吗？ 没有说特别火的，但是这怎么说？我觉得每个区县都有那么一两家都做的不错的，但是反正真是火的，就是 我觉得像门头沟黄岭西村有一个叫有关的民宿，算是确实不错。它也是分房型，它有好多种房型，但是最火的那间，那就那个院叫小洞房的，我觉得是最火的。就是它是在那个村子的黄岭西，这是一个老村子，这个村子那个上面，然后在上面的话，它等于外面有一露台，露台的话竹林里头还有自己的那种，也不知道多少个那个什么喷水的那种泡池那种。啊，能看到俯瞰整个小村子，哎，晚上的话那种特别浪漫，而且那为什么叫小洞房？它里头就跟弄着 小洞 溶洞似的，就是特别洁白，就是整个都特别白，然后有地下的半就是那个下嵌式的那个小客厅，还有下嵌式的浴池，而后边那个它的那个造的那个卫生间也是那种异形的，把那个后边那石头给切到房里头来，就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吧。哎，那个房式就是包括现在可能说上个月的时候好像已经定到2月份了，可能 有， 对，就冬季能这么火就很难。 这是这两年火的一个， 对，我觉得就比较不错。还有一家，我觉得，像那个，就是在那个百花山底下有一家百花山社的，我是觉得它特别漂亮，是因为我赶上有一次正好出现云海了，因为那家民宿海拔特别高，在半山腰上，然后你看那山谷里头云海翻腾，然后旁边绿草如茵，有鲜花遍地的，哎，我觉得真是特别特别美。但是那个地方呢，到冬季它就不行，太冷了，它就那个景色什么的景观就差了很多，所以说因为在北方地区，北京地区不像南方一年四季都可以，都很花草都很繁盛，所以说相对来说到了冬季的话，运营起来成本各方面会要高很多，甚至有好多民宿就干脆就停了，到了冬季。 还有没有？再来一家。说两件 还有的话，我觉得像，延庆的话那边，我觉得有几家民宿，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像那个大隐逸室的几家，还有像那个，就是怀柔有一个叫瓦兰的，他们那也不错，他是在四面环山山谷里头，然后自己有自己的草坪，而且还能，就是做好多好多一些亲子的活动吧，然后那个地儿环境也非常的深幽。应该算是。 你看这是海珠哥说了几家，这两年人家挣了钱的啊，可能大家都能听出来，都是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对 吧， 地理优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这种地儿啊可不常有，谁站着就站着了，对不对？你想突然你说我造一个地理优势，这个挺难。反正你看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民宿，好多朋友也说，哎呀，今年光订民宿也花了好几千块了，也不少花钱呀，但是出不去，只能在民宿玩一玩了啊。确实好多朋友自己花钱就想着能不能改天挣回来。 所以说我觉得别想着，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真的就是为了挣钱而做民宿，那我觉得太累了，太累了。然后但是你要是有这种情节，你是能希望能在这儿交朋友，能多认识一些人，想要一种民宿主的生活，那我觉得可以。 对，你看今年我觉得海珠哥刚才也说了，今年在这个疫情之下，咱们京郊的民宿它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你逆势上扬，但是这个呢，它不可能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对吧？如果说明天啊，咱们那个畅想，明天全球都没疫情了，或者突然出了一个特效药，大家吃上就好，瞬间这疫情没有了，对吧？今天我看那个，咱们那个叫张博士，不是那个上海那位医生， 是 张文宏还是叫张宏文？我记不住。就是那位张医生啊，人家不是说了吗？说了一句说这个冬天可能是大家伴随疫情的最后一个冬天。海春哥也看到这个消息了哈。我觉得既然人家敢站出来说，可能那就说明人家在比如说在研究上，在各个方面，人家可能是有一定的预测的。而且你看我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个基因这问题，虽然我也没太研究明白，但是我看了很多数据啊，就是这么说的，也是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就是说从咱们最早的新冠出来以后，那时候的致死率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啊，比如说你达到4%，这都我瞎说的数字啊，说到现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变异，到现在的奥密克戎，说可能它的致死率已经降到了1%或者0.9%，但是呢， 它的传染性 增强了， 比原来强了。原来你致死率是4%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传仨就差不多了啊，它就传不了了。说现在奥密克戎的致死率没那么高了，但是呢，它传染率可能从原来的仨变成了6或者7。大家就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就是 互相适应。 哎，这其实是互相适应了，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个科学家写了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他那个理论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次的就是这种一个病毒爆发了，然后他说但是没有一个病毒是把人类彻底灭绝了。没有吧，咱们现在你起码我和海春哥活着，大家都活着，就说明没有一个病毒给咱们都灭绝了。他说嗯，你别以为这些病毒它是没有脑子的，他们也在修正，他们在不断的修正，一是跟你那个疫苗做对抗啊，修正，还有就是他们要想自己他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如果他的致死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把你们都弄死了，那他上哪儿寄生去，他在哪儿活，他也活不了，对吧？所以呢，大多数的病毒到最后就变成了和大家共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确实是啊，就是说，你要地球已经40多亿年了，这生命也有多少几千几，都不止可能几千万的年了。然后就是它也是在真实所有东西，它都是为了就是生存的。 对呀、 啊，不只是人，包括动物、植物、昆虫、细菌， 对， 所有东西它都是为了能更好的繁殖，不更好的活下去。 哎， 啊，所以说早晚它应该是达到一种共生的一个。 所以以后，咱们不知道多长时间啊，但是乐观的说，比如说2年、1年之内，然后它可能，大家就把它看作是流感了。咱们现在其实流感的致死率也不是很低的，对吧？每年也有因为那个得流感而那个去世的人。但是大家不会现在不会谈起来说，哎，海珠哥得流感了，大家就哇太可怕了，是吧？肯定不会这样，就说明你其实已经渐渐适应了。 对，但是在没有特效药之前，在没有什么之前，还是该防护还得防护好，千万防护。 对， 该打黄金针赶紧打。 就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规定啊，都是为了让大家早一步的迎来那一天。 对， 但是到现在为止，流感也没根除，也没有特效药说你能治这个病就能治流感呀。那不是医学界有一个开玩笑的话，说那个得了流感，吃药一周，不吃药7天好。吃药就是为了让你舒服，你比如说我那个鼻子不通，你吃点药不是治的是流感，是让你鼻子通气儿，让你这块比如说血管扩张，然后我那个头晕，那比如说他是为了治你，给你一点药让你缓解你的头痛咳嗽，让你那个嗓子这块舒服一点。其实所有的我们这些药都是为了让你舒适，并不是治疗这个病，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以后我觉得新冠可能也会长期的跟大家存在。当这个事儿长期存在了以后，大家能出去了，对吧？就是我不止在京津冀地区了，我不用一体化了，我也能去新疆，我也能去欧洲，那是不是大家还会选择？依旧在民宿坚守。 所以说，就是说这民宿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因为就是这两年吧，民宿是蓬勃发展，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简直是日新月异。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村村都有， 对， 甚至一个村好几个，例如像那个房山那个破风岭那附近的黄山店村，就有集中起来4、5个，这种民宿。虽然每个单体民宿可能规模不大，但是这么多村这么多民宿同时起来这么多，而且价格又相对来说又那么贵，就说你这客源，虽然北京这客源市场比较大，但是一旦放开了，还是否还能坚持才这么多， 对， 就不一定很容易。所以说现在的我觉得民宿也得就是提前得想一些 适当的想想。怎么转型？这是我们今天跟 改变吧，不，也不能说完全让转型，就是说，就是在他民宿本身经营过程中，你可能得想出更好的方式方法啊，包括设计的时候更多的理念， 如何屹立不倒啊？那个，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2021年我们的京郊发生哪些变化。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聊，上半年或者这一整年，大家可能在京郊以及在北京

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也是冬至啊，那个大家要记得吃饺子。好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那个听听 FM 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天啊，有人就祝大家这个冬至快乐啊，也祝海春哥今天冬至快乐，也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京郊王啊，我们的海春哥。来，海春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冬至海春哥京郊冬至吃什么？也吃饺子。 应该吃饺子，但是今天还没有包，估计也没机会了、啊、这不跟大家来聊天了吗？ 对对对，今天据说各个饺子馆从中午就排大队，一年就火这两天。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说这一年这两天特别火。 对， 是不是？ 对， 对， 平时可能没有这么排大队的现象，人家生意也不错，但是一到冬至这两天，这个排大队啊，大家都要去吃一口，挺好的，是不是？好多人说那个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朵。 嗯，对，有这说法。 是不是有这说法？ 过老话算上 是吧。那今天十几度，是不是冻不掉？反正希望大家那个都能吃点饺子啊，过过节，有点这个节日的气氛。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吃饺子，我觉得最大的过这个节日气氛什么是大家一块儿，家里人所有人在一块儿、 哎，对， 是吧？得有擀皮儿的，有包馅儿，有弄色馅儿的，然后有煮的，哎，这一起多好啊！ 海春哥会包饺子， 会，还真行， 和馅儿也行，自己这个从和馅儿和面这个一套啊， 这个 全都行， 这不行。 这不行，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分，就是因为这是打小养成的这个习惯，因为这以前都是父母做馅儿， 嗯 啊，然后呢，那个我专职擀皮儿， 嗯， 一般情况我一个人供三四个人皮儿没问题。 哦，您是家里的这个擀皮儿最棒的 啊？对 啊，包不行，就会擀皮儿， 包能包得上，但是很难看，但是擀没问题，擀得很快， 擀皮儿特别棒啊，擀得圆吗？ 我觉得又圆又好。 哎呀，好好好，那个京郊王有绝活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京郊的变化。上半时段的时候跟大家聊了聊关于民宿的事儿。好多朋友也说，哎呀，疫情啥时候结束啊，啊，咱们国内倒是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你看国外这个感觉跟咱们还是有差距的。刚才咱们也都说了，咱们现在主要是因为咱们疫情防控做得好，对不对？那国外你看今天我看又钟南山博士又说奥密克戎一来向世界证明咱们中国的那个防疫的这些手段确实是有效的啊，那个肯定能过去，是不是？那个这么多从古到今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人类都坚强的都活了过来，而且咱们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也比原来要强太多太多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暂时出不了京的话、咱就为北京自己本身做贡献。 对， 做京郊，把京郊咱就转遍了，转够了也不容易。就是以前好多人对京郊其实没什么概念，一说我都出国去哪哪了，都挺那什么的。但是一说的聊到京郊，真正聊到京郊，说即使是北京人， 对， 可能也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这各个区县的位置，甚至把名说全了，我估计都悬。 对，这是一个了解自己城市的过程。 对啊， 对不对？就是当你无法去欧洲还是意大利小广场喂鸽子的时候，昌平也有鸽子，是不是？也可以，亚运村也能喂，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两年以来的话，确实多了很多所谓的徒步爱好者，就在山里头，有时候那个就。而且都一徒步的话跟以前也不完全，以前真的就是在山里走，但是有更多的一些人呢开始寻求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 哦 啊，对，例如像一说就以前去八达岭开车直接去八达岭长城了， 对， 但是现在还有好多人去专门走关沟，就是 关沟就八达岭高速下面那条山谷， 哦， 自古就是属于那个太行八行之一，这条山谷，现在好多人在里头就是徒步里头，因为有好多的景点景观吧，应该算是，要么叫七十二景呢，像那个什么五郎影、六郎像啊，什么弹琴侠呀，什么五桂头啊。就是包括神木啊，就一条路上也都挺好看，就专门来走这种，还有包括专门转京郊古村的，还有专门转那个京郊古塔的，还有专门看京郊古城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历史文化的，就让北京人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北京，而且这些东西又能锻炼身体，而且往往大部分还都不用花钱。 哦，哎，海春哥，那就是您说到了可能这一年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大家，在京郊娱乐的项目更多了，是吧？咱们第一个变化是民宿变多，民宿变火。 对， 二就是大家在京郊玩儿也多了，时间也投入的精力以及关注程度也比原来要多了。 对，以前都是就那些著名景点嘛，但凡那个对外开放的这些的名气比较大的，大家就去了。去完了之后，可能就别的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可能除了这些景点以外，有一些过去的犄角旮旯的一些线路，哎，大家也越来越爱看了。 哎，比如，哎，海春哥，您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因为咱认识好多年了，您一直是以发掘这个京郊别人不知道的线路著称，是不是？因为您到处走啊，您若干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现在好多朋友可能这一两年想成为的那个状态啊，就京郊使劲走，原来没去过的我都得转一转。海叔哥若干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对吧？那有没有这一两年您觉得，哎，原来没那么火的这个地儿啊，没那么多人，现在也成网红景点了，也特火了，有吗？ 你要说具体哪个也不好说吧，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像那个门头沟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老村落，像以前说的那个九园村，马志远故居，以前几乎反正少去的人少，但是现在去的很多，包括京西古道，像那个风口安的那个马蹄蹄窝，那个不是马蹄就是蹄窝吧，就是那个光当时那驼队什么是走的那个蹄窝，现在好多人都在走。包括京西的那些古乡道什么的都有人走。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我确实啊在京郊可能走了有二十多年了，这些地方我都转的差不多了。我是认为京郊其实可以开发、可以利用、可以玩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前天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等于是园林局做绿化的那个绿化基金会的，然后呢他呢那天给了我本那个台历啊，然后就是京郊古树的。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京郊古树，就例如光说古树系列，它可以我在节目里可以给大家那个提个那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线路建议，如果你们要愿意的话可以去找找，就是说例如就是我就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一棵生命就是什么大家可能说北京建成3000年但是你知道吗，有一棵树也见证了北京建成的3000年，这是北京就是有那个就是考证过的最古老的一棵树，是在密云新城子有一棵叫九篓十八叉的，这个古柏，当然了，就是这任何事儿都会有争议。说了这棵古柏以后，还有一个在昌平，号称是唯一的以树为名的一个村，叫檀玉村。这棵檀玉村呢，里头有一棵树叫青檀树的，号称也是3000年了。而且那棵青檀树跟那个九篓十八叉不一样，它那个树干什么的都深深的扎在了那个岩石里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枝冠那种那个穷章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震撼人心，就是这像这两棵就是最古老的树了，算是。但是你要被 海叔哥，这我插您一句啊，他们这个就是号称多少多少岁了。这个有没有那个人家权威部门，咱不懂这个 园林局， 就是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科学的认定啊，说他不号称3000年，然后号称5000年也好，那人家肯定那个就跟咱人你能查着户口哪年出生的能算出来，那像人家树这种 他能不能推测出来大概是 只能是推测大概、 嗯嗯、 但是相对来说权威那就是园林局，只要园林局挂牌认定的、 嗯、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可以、 嗯、 啊，但是这个上下的确实是有一些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差、 嗯、 而且的话就包括九楼十八煞，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到园林局的时候不是三千年， 嗯 啊，就是说这个呢，所以说它也是有变化，可能因为科学技术或者什么有变化，它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相对来说，你看那个说为什么叫九搂十八，就得九个人才能搂得过来。 哦， 十八叉呢，每个叉恨不得都得一个人才能搂得过来。你想想多粗了、 嗯， 就肯定的话，我觉得跟那个数径、数围啊，跟这个都有相关。但是它可能有一定测算的一些尺度，不同的数可能长得不太一样。但是说就这东西，你说非常精确，可能很难，因为。例如今年可能雨水好，肥力高，它就能长得可能粗一点，然后再一年可能就窄一点，你又不可能把树直接砍了树连轮去， 哦， 啊，你又不可能，所以只能 是，对对 对， 肯定不行 啊，量点那个胸围，然后大概测一个数、嗯，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的标准，我觉得就可以。啊，因为这些古树，我觉得真的都很好看，无论春夏秋冬都非常漂亮、 哦、 啊， 不会，我是担心有那种，其实可能才一百多年。号称三千年， 那不可能， 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不可能这么大误差， 就差个几十年，是不是也就这样了？ 我觉得百来年可能都有啊，但是不会差太多 啊。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那么纠结， 不是三千年到三百年的区别，是吧？ 如果要那么纠结，那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不可能没有这东西是无法精确太精确的。 对， 嗯， 主要是我们呀，现在有好多地儿，为了发展点旅游啊，当然不咱们北京这样情况少，主要是在那个。种茶的好多地儿，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这事儿啊，大家当个笑话听，说某一个村儿现在不都流行什么古树茶吗？ 啊、 对吧？ 对对对，是 古树茶。说哎，他可能十年前他就去过这个村儿、嗯，那时候这个村儿还没火起来，当时呢就有人给介绍了，说这我们村儿有好多这个古茶树啊，说你看这棵有500年了，那棵600年了。他说又过了这么几年以后，那某一个茶类它一下火了呀，哎，那个茶叶也变得是这个像原来，比如说可能几百块钱一斤，现在你都得包数上万、几十万啊，都身价倍增的时候，他说他又去了那个村儿。哎，这时候发现这个村的这个介绍又不一样了，说比如说原来说这棵树是500年啊，说第一次去还是500年的，过了几年以后，一下就变成说我们这个啊，这是1000多岁的树，当时他就对。俨然就是戛然一笑，然后又过了几年以后又去，发现这个挂了一个牌儿，说已经变成一个2000多年的古树了。他说我第一次来，他才500，是不是？我这没隔几年，他就长了2000多岁了。哎哎，我觉得有的地儿是有这种的，但是确实啊，咱们现在说，大家看古树，往往是。看一个情怀，看的是人家这个树，哎，这么多年样子，对吧？那个包括人家给讲讲历史，因为这古树就算是1000年、2000年，除非您说是那个直接的农经济作物啊，它这1000年的这茶树就比500年的可能一斤要多卖多少钱，有人故意去造这个假，像咱们京郊的这些。造这个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不对，周哥？ 我是觉得啊，就是说，你说就是包括这些果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多少年和多少年呢，能有多大区别？我认为几乎没什么区别。 嗯、 但是这所以说，当然更多的我觉得是情怀的问题，就是例如像那个咱们的北方最多的水果，就不是水果了，有干果的栗子，都爱吃，怀柔、密云、长平都有。 您不是带我去过那个？ 啊，对啊， 千年栗子， 那个 800多年， 好像对900年吧，算是。嗯，900年的栗祖，还有小西湖里头还有一个栗王，啊，就是说这些栗子树，我觉得起码你看着很好看，拍出来照片很好。 他那栗子您吃过吗？ 我吃过， 就是那个栗王栗祖的那个栗子。 我也吃过，因为他有时候就是即使他收完了，有时候他会掉地上。 啊， 我真是 捡点 捡过吃过， 还说过确实比别的好吃吗？ 我真吃不出来，我真吃不出来。但是如果说这是这棵900年的栗子树，那是10年的栗子树，我肯定愿意想尝尝这个900年的。但是你说能吃出来味儿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太难了。那你除非你天天的那个来回的比对，比的有可能。但是这个我觉得咱们就是主要是讲情怀。所以我说，包括刚才说古树什么的，刚才说了有就是柏树了和青檀树了，密云还有一棵 那个在塘村小学，号称是唐代的一个古银杏树，也是说，因为以前说银杏树都说潭柘寺或者大觉寺， 对 啊，但是说最古老的据说是塘村儿小塘村小学的这棵、 嗯， 啊，还有一棵在那边有一个上谕的古堡，那古堡里头有一棵最古老的槐树， 嗯， 啊，这棵古老槐树呢可能有争议，一个是这儿的，还有一个怀柔那个雁栖湖边上百鸭场村，还有一棵号称所谓的汉槐。啊，但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年龄，它这个时间段，但是它是有变化。但是这两棵树一定是非常非常古老的，这没问题，而且树形都很好看，啊，还有包括怀柔保山镇有一棵特别漂亮的，在也是在村头的位上，特别古老的一棵最古老的槐树。好多人不知道槐树是什么东西， 哪个槐字儿、 啊？那个槐字是一个木，一个角，一个豆，木角豆仨字的那个槐。 哦哦哦哦 啊，这个槐树呢， 最近那个电视剧什么《槐珠夫人》就是这字儿 啊，对， 是吧？啊， 对对， 像我这与时俱进。 然后这槐树呢，其实在北京啊，就是像那个苹果那边管它叫玻璃树， 嗯、 所谓的那个玻璃台有一个那个玻璃宴，就是拿那个、 嗯、 这槐树的叶子，然后来做的一种餐，算是、 嗯、 啊，还包括这个像那个在那个房山那个三流水村，还有一个红霄梨王， 嗯 啊，门头沟的那个燕家台村，还有一个核桃王。 嗯 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说它，其实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不免费的一些景区。但是你知道了这些故事以后，你再去看，可能就有另一番感觉。 嗯 啊，例如我还特别喜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北京最惊艳的一棵树。 嗯 啊，是在密园苏家峪。啊，它有一棵树叫流苏树。 哦， 哎，这流苏树每年五一开花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漂亮。它是什么呀？为什么叫流苏树啊？它是跟流苏似的一花瓣，它是那种长的，那个，而且那一风一吹，而且特香。 嗯， 啊，还能当茶喝。 哦， 你如果你要是赶上五一之后这么几天，一般都是五一后那几天开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而且是整个那个村头上就那么一棵树，附近上百公里都上百里都不会都没有这种树。 嗯 啊，我觉得这就挺好看的，啊，还有像那个延庆的有一个那个皮破石村，然后有一棵毛来树长在那个巨大的石头的缝里头，啊，也都特别好看。就是经常我都会跑这些古树，我就跑了好多，啊，看了好多，我觉得就很有意思。然后除了这些以外，你像我，例如我还喜欢看古城， 嗯， 啊，古城是什么概念？就是其实北京的古城有好多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长城有关系，都是长城沿线的一些防御的那个设施，啊，例如像那个密云地区的姜茂峪长城，姜茂峪古堡啊，季家营古堡，小口古堡，还有那个姚萧峪古堡、白马关古堡啊，这些那个刚才还有包括看那个古树那个上谕古堡，就这些古堡的基本上那个城墙还都保存着啊，甚至那个城门有的还保存的也还可以。然后在这种的话，你能感受到那个过去的金戈铁马的那种感觉，而且都离长城也很近啊，不只是密云啊，像那个怀柔的耀子峪的古堡也挺好看啊，还有像那个延庆的那个岔道城，还有那个小营，还有那个像那个昌平这边的那个长峪城啊，也那个也门头沟的镇边城，就是看这些古城，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历史，而且这些。我说的这些好像没有一个收钱的， 嗯 啊，而且全都是这种古文化，都非常好，拍照片我觉得也都挺好看的，一些历史的古村子，我觉得像这种的话都是京郊，我觉得非常值得自驾去探索的地方。 嗯，就现在大家今年被迫吧，也不能叫半被迫吧，嗯，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京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其实原来你拿它觉得不当特别重要的景点，特别美的地儿，但是今年当你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挺好的， 对吧，就是有很多像海珠哥说的文化方面的东西也有很多，然后美丽的景色也有很多，嗯，就是大家踏下心来好好去走一走，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觉得今年， 对，我觉得探索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看啊好美啊好美就完了， 嗯， 但是我觉得再去玩的话应该把文化、自然和知识融在里头，会觉得乐趣无穷。 嗯， 啊，就是刚才说花儿，就是京郊的话，要是开春的话，我觉得花儿特别特别多啊。例如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杜鹃花啊，在京北一带、怀柔密云一带，杜鹃花就特别漂亮，甚至有的地儿能整个山谷里全都是。还有像那个在 昌平那个就是刚才我说长峪城那附近有好多上百年的海棠树，等海棠花开的时候落英缤纷，你在那花花海里走的感觉也非常非常的美，还有像那个房山和门头沟那一带，北京也算是比较独特的所谓叫崖壁三仙啊，什么契儿铁线莲、独根草、房山紫锦，都特别漂亮。还有像百花山上的各种各样的兰花，就包括北京好多好多的那种原生鱼，就是别钓鱼了，就是钓鱼的话咱就放生啊，就原生鱼里边也有好多好多特别好看的一些鱼的话，你们可以钓了以后拍拍照片，我觉得了解一下他们生活习性，我觉得这都是京郊乐趣无穷的地方。 对啊，你看今年为什么像海春哥说的，原来有好多相对没那么多人的项目，今年人都多了，这个我觉得也跟疫情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做旅游的朋友，原来可能是全国各地走， 对， 今年呢他们被迫也把战场必须得聚焦在京郊上了，以及北京城内，所以呢就发掘了很多，比如说带孩子一块出去玩的呀，带着普通人成年人一块出去玩的，被迫的把这些线路，原来没那么多团，现在团也多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对吧？ 对， 那个竞争加剧，大家最后一价格走低，二服务质量要提高，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那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原来你想找人带你走可能都没有类似的线路，今年类似的线路层出不穷，我觉得也给咱们京郊的繁荣也算是助了一个力吧。哎，今天咱们最后结束的时候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个问题，还有个两三分钟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周末想带着一家五口啊，一个孩子，然后老公老婆啊，爸爸妈妈，然后一块儿啊出去，在昌平附近，说我们家呀住在北四环，往那个方向走一走，想玩一个周末，海春哥给计划一下线路吧。我们那个钱别太多，但是一般的稍微花点，我们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也能接受。 我觉得昌平，我听他的意思应该又不想太远，他在北四环，那就在昌平附近。 对， 然后我不知道他说不，他没提到住不住啊，但是 你过个周末肯定是住嘛。 要住的话，反正现在冬天的话，我觉得最火的可能是私汤温泉。像昌平这边呢，我觉着就是比较老牌的一泉休闲会所，他们那私汤温泉就特别好。就是但是周末他不一定订得上房，这种私汤小院这种特别难。但是像那边的话，像九华 提您也不行， 你周因为他是必须提前交钱， 提谁 我的话，你交了钱了，你不让人退呀、啊？ 对， 就这就比较难。你要是周五可能还行，但是周六特别特别难。然后包括那边还有一些温泉大墩，像比较好的，像那个镜之湖，它等于是温泉滑雪在一块儿，还后面还能爬山，还有小动物园，还有常规的像龙脉啊、九华呀、啊，反正这些都是温泉大墩，在这一个昌平这一片都可以考虑。然后要如果说景点的话，其实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长峪城那位置，它有水库，而且还有著名的猪蹄宴，而且还有明代的古堡，然后完全可以去玩玩都没问题。还有像。我觉得银山塔林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它里边的那个古塔非常的就多，非常的精彩，那个砖雕什么的都特别漂亮，号称它叫银山塔林，也叫那什么，为什么叫银山塔林？就是也叫铁壁银山，就是说那个积雪层积，其色如银；山石黑峻，其色如铁。所以这都是有说法的， 一套 而且历史文化东西特别全，都可以看看。而且那个，我觉得在这昌平的话，还有几个小众的地儿啊，就带壁画的，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看看。例如昌平有一个桃林村，桃林村里头有一个那个地狱七十二司的壁画，是老壁画。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在人间干了什么坏事，进入地狱什么样？我觉得就过去的其实一个 神话传说啊， 普法宣传栏 啊， 我觉得就是一回来。但是你能看见那老壁画，我觉得特好。而且那个小庙边上还有一家专门做卤肉的，那个是当地村民做的。哎，我觉得他们家的猪耳朵、猪蹄 好吃， 猪蹄子还是猪肝什么的特好吃。反正我一定每次去路过，一定回去买点。反正我觉得这种地儿那叫吃住，反正玩，我就都有点，我觉得可以带孩子都可以去转转。 一个周末。也差不多了，但是也提醒大家，最近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周末的时候就到零下十几度了， 今天还十几度呢，明天就零下十几度了。 出去多穿点， 出去玩，尤其到郊区县的时候，本身温度就要比咱们市区要稍微低一点，尤其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因为在现在这个日子口，你如果发烧了感冒，它比平时要稍微的麻烦一点， 对吧？ 嗯，所以还是做好保暖。还那再提醒大家一个，最近想去崇礼滑雪的朋友，这个计划就可以暂时先， 对， 是吧？ 对， 前两天好像已经有通知了，就是1月4号还是5号以后，好像是崇礼那边的大部分的滑雪场就不接待游客了，因为冬奥会要开了嘛。不过咱们京郊的这些滑雪场，也不错。也不错啊， 京郊相当不错。然后前天我去南山滑雪场，好家伙，平时都人都很多。 对，所以那个喜欢滑雪的朋友就别乱跑了啊！我们那天好像有朋友已经开到崇礼了，说到高速口那儿，你就说那个不开，就是回去，大家别白跑一趟，反正走之前好好查一查就行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哦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